增强民族文化自信。 北京时间13点整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遍览文坛群星，萃选长篇力作，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。北京故事广播，长春天天地。 南京城里的古董小贩胡闹突然被卷入一宗国宝盗窃案，一盏由台湾同胞捐赠的琉璃佛灯离奇被盗。此灯是明朝大报恩寺琉璃塔在世间仅存的文物，这盏琉璃灯堪称国之重宝，意义非凡。为了证明清白，胡闹着手调查真相，不料却意外窥探到了一个隐藏在清平世界背后的庞大古董黑市，同时还牵扯出了一段建国前风起云涌的历史往事。欢迎收听小说《古玩生死局》，演播满超。 苏公馆的大门是真不好进呢、没成想苏正竟然和手下人这个看门的老头提前交代过，姓胡的和姓齐的一概不见。眼看这门就要被关上，我知道只要关了想让他再开可就不容易了，一气之下我推开大门就冲进去了。老头眼睛瞎了自然是拦不住我，只能在背后大叫着，你们要干嘛？这是往里闯啊！我不理睬他，冲进去之后大声喊道，苏先生，我是胡家的后人，胡青山的孙子，我知道你不想见我们，但我们这次来是想知道你有没有一把锁，因为我手里有一把钥匙。我连着喊了几次都没有人出来，此时老头已经气急败坏了，我看再这么下去真闹出人命可就糟了。刚想走，背后突然有个声音冷哼道，胡先生，我不是说过我们不要再见了吗？我一愣，这声音好耳熟啊，回头一看我大吃一惊，怎么是你啊？难道你就是苏正？颐和路的苏公馆内灰白色民国别墅的正厅里，我和齐家正襟危坐，面前摆的茶是洞庭的碧螺春，点心是老北京的稻香村。不过我们并没有什么胃口，齐家被我刚才那出硬闯民宅的举动搞得很是尴尬，明显这不是人家大家闺秀能干出来的事儿啊，这不跟我同流合污了吗？而我则满脑子都是问号，我怎么都没想到那个人居然就是传说中的大苏家掌门人苏正。那个瞎眼的老头又给我们端上了一盘瓜子儿，齐家就问他， 老先生，这里难道就只有你和苏先生两个人住吗？ 老头眼盲心不盲，知道既然主人都让进来了就不再对我们有气了，缓缓说道， 除了老瞎子我，还有个厨子，还一老妈子，不过厨子是哑巴，老妈子是聋子。 啊，我皱了皱眉，这苏家好歹也是大户人家呀，住在这种寸土寸金的地儿，怎么用的下人全都是残疾人啊？我倒不是对残疾人有偏见，我只是觉得很奇怪。老头笑着说， 我们呐，都是受过苏家大恩的人，苏老板心地善良，为人和善， 从未嫌弃过我们几个又老又残的。 我觉得这老头应该是受过良好教育的，听他说话就知道不是粗陋之人，于是就有点好奇，想问问是什么大恩。不料齐家这个时候却问道，那苏先生的太太和子女呢？ 这 老头顿时面露难色。这个时候楼梯上走下了一个人，说道， 吴伯，你先下去吧。 是。 老头点了点头，还对我们说了声二位慢用，这才退下。我看他虽然眼盲，却步履稳健，丝毫没有盲人摸索着走路的样子，显然是在这里待得久了，对周围的一桌一椅都了如指掌。走下来的这个人自然就是苏正。 吴伯以前是南开大学的一名助教，文革的时候被批斗，导致眼睛瞎了，家父出面保住了他一条命，所以他就甘愿来我们苏家当佣人了。那个戴着金丝边眼镜的中年男人边说边坐在了我们对面的沙发上。 我看着这张脸还是觉得不敢置信，因为他就是那天晚上和我们一起去吃满汉全席，最后还和我们一起被封老板丢出南京城的那个中年人啊。他看着我脸上的表情冷然一笑， 呵呵，胡先生是不是觉得这个世界很小啊？ 啊，齐家这时叫道， 啊，你们认识啊？ 呵呵，谈不上认识，只是见过面，托胡先生的福，我还吃了些苦头呢。 齐家看看我，不解地问， 怎么回事啊？ 就像人家苏先生说的那样，我们之前见过，只是那个时候呢，我并不知道眼前这位就是大苏家的掌门人苏正，苏大老板。苏正不冷不热地说道， 没错，我也不知道你还是胡青山的孙子，胡家的人不是都死光了吗？你又是从哪儿冒出来的？ 人的这个心理啊，很奇怪。当苏星海极力说我是胡家后人时，我很反感，因此还不愿意认可这个身份。可是眼前这个人质疑我的时候呢，我又觉得很气愤。我是不是胡家的后人，还不用苏先生来评定。倒是苏先生您这么个古玩圈里的大老板跑到那种地方，这传出去可不好听啊。眼看着我们二人互不相让，就要唇枪舌剑起来，齐家忙站出来调节气氛。中国自古都有伸手不打笑脸人的说法，更何况是个长相甜美说话嗲声嗲气的女生呢。果然苏正的脸色比刚才好看点了。齐家说了点客套话之后，开始进入正题，说我们这次来主要是为了琉璃佛灯背后的那个宝藏。我吃了一惊，没想到齐家居然这么直接就把底儿都告诉给对方了。我不知道他是什么目的。苏正笑了一下，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说， 我不惊讶，姓齐的和姓胡的人来找我还能有什么事呢？更何况那天你在电话里和这小子说的我都听到了，你要是跟我拐弯抹角，我现在就请你们走人。 我知道上次那殃及池鱼的事情让苏正对我很有成见，我就尽量不说话，免得真什么都没知道就被赶出去了。不过苏正这么说我还是有点不高兴，可是反观齐家，他可是没事儿似的啊，一点都不生气，依然一副笑眯眯的样。苏正默然道， 不过我什么都不会告诉你们。 齐家问，为什么？ 既然你们会来找我，就说明你们并不知道金陵三杰和宝藏之间的特殊关系。 你们齐家若都不知道，那胡家就更不可能了。 特殊关系，我心里琢磨，苏星海不是说宝藏的事只有三家的掌门人才知道，难道除此之外还有什么门道？ 看表情，齐家也确实不知道这个特殊关系，但是齐家就这样提出了条件。 苏大老板，我们不知道没关系啊，你知道就行了，我们可以合作，事成之后我能给你你想要的东西。 还我想要的？你以为我想要什么？宝藏吗？找到之后分我一份吗？ 不，你想要的是全部。 苏正眉头一皱，但是没有说话。 你若是不想，何必要在你名下的店里放装着古锁的柜子呢？虽然我不知道你说的特殊关系是什么，但一定和锁有关，而恰巧我们这里又有钥匙。 齐家说到这里越发得意， 不过我也想要宝藏的全部，而且必须得到，所以我不能给你。 那你还能给我什么？我对你这种黄毛丫头可没兴趣。说着苏正看了看我，言下之意就是认定是我贪图了齐家的美色。齐家大概是怕我生气，马上说道， 你放心，我对你这种老家伙也没有兴趣，我打算给你的是一个完整的苏家，没有苏星海，只有你苏正。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常书天地，小说《古玩生死局》。 乱世黄金，盛世古董，这是中国古来有之的道理。昌盛时期经济繁荣，秩序良好，古董就会不断增值，而且也不会轻易受损。但乱世时期古董就不一样了，又有贬值的风险，是又容易破损。一件古董一旦破损，价值瞬间就一落千丈，从稀世珍宝沦为废品。所以乱世之年，黄金就成了最有价值的收藏品。不过无论是黄金还是古董，到最后都会变成一个东西，那就是钱。小时候就听人说过，有钱不是万能的，但没钱是万万不能的。这就好比齐家，他想要的不是宝藏，而是宝藏能够变成的钱，然后再用这钱去拯救他的家族企业，然后赚更多的钱。我记得老石头跟我说过，人心是个深不见底的洞，堵不住也填不满。但是我却没有理解齐家的话是什么意思。完整的苏家，那自然是指大小苏家分而又合，但是没有苏星海，难道是要把这老头怎么样吗？虽然我对这老头抱有怀疑，但是太过偏激的事我可不会去做。苏正听罢一声冷哼，信口雌黄，你又知道些什么？ 我是不知道了啦，不过我来南京之后也听说了一些事情。南京的古玩生意过去是由金陵三杰掌管，但我知道金陵三杰之中只有苏家是南京本地人士。 听到这儿的时候我就惊讶了一下，之前听老贾说金陵三杰的历史，我就自然而然地以为胡苏齐三家都是南京城里土生土长，没想到只有苏家是。 胡家和齐家都是外来的，所谓强龙难压地头蛇，这也是金陵三杰中会有苏家一席之地的原因吧。 只听齐家继续说， 后来胡家衰败，齐家逃走，苏家这才一家独大。但那些年大陆整体的古董市场就是很低迷，直到改革开放开始，市场才渐渐活跃。本来那对苏家来说是件天大的好事， 因为再也没有能够和苏家一争高下的人了，南京城的古玩生意将会是苏家只手遮天。不过偏偏就在那个时候，苏家内部却产生了分裂，也把古玩生意的势力范围给一分为二了。 这些事儿我可还是第一次听到，没想到苏家是那个时候分裂的呀。苏正一直冷眼盯着齐家，没有打断也没有阻止。等齐家说完，苏正这才缓缓说道， 看来你调查得很仔细啊，不过都是些陈年旧账，能说明什么呢？ 那这些呢？ 说着，齐家不知道从哪儿掏出一堆文件，丢在了茶几上。苏正半信半疑地拿了过来，他没翻多久，脸色可就变了，像是吞了苍蝇一样难看。我很好奇，这些东西到底是什么，居然能让对方有如此反应。苏正翻得很慢，一页页地看，好似不想漏掉任何东西。过了很长时间，终于翻完的苏正没有说话，他只是鼻孔里长长地出了一股气。齐家带着笑意问道， 看完了？ 我还真是小看你这个丫头了。 天平早已倾斜，苏大老板再不行动，只怕过不了几年，这南京城里可就没有您的立锥之地喽。 你说没有就没有，笑话。他说着把那叠文件朝茶几上一甩，刚好甩到了我面前。那我自然是不客气了，拿起来我就看。 这竟然是一份十分详实的调查报告，内容是关于南京古玩市场的现状，从市场分析到成交数据，再到趋势走向，非常详细。后面甚至还罗列出了南京古玩市场的势力分布图，以及几十年来变化的矢量图。其中最明显的就是苏家分裂之初，大苏家的势力范围明显要大很多，并且这种优势保持了有十年之久啊。之后小苏家在市场份额的占有率逐渐开始攀升，然后追平大苏家，继而渐渐赶超了。尤其是这五年来，小苏家几乎是以蚕食的状态，每天都在侵占大苏家的市场。最显而易见的例子就是，大苏家不少原本开在朝天宫和夫子庙的店，因为种种原因而迁至清凉山等略次的市场。从这份调查报告来看，目前大苏家的市场占有率只有三成。照此发展下去，齐家说再过几年没有他苏正的立锥之地，实在不是危言耸听。这让我十分吃惊啊，虽然我也是这个圈子里的人，但根本不了解如此细致详实的信息。这样的报告不是靠一个人花点时间就能完成的，一定是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才得以完成。齐家这个女人，刚才还在和我装天真，好像自己对古董什么的真的都不懂，但其实早就把一切都调查得一清二楚，真是可怕。 这份文件可是我花大价钱请南京一家专业的调查公司制作的哦，苏大老板可别告诉我，我这些钱花冤枉了。 齐家依旧巧笑嫣然，却让我觉得这女人心机之深难以想象。她是在用大苏家今后的命运来威胁苏正。这个时候，我实在忍不住了，开口问道，现在南京城里最大的古董商人是苏星海吗？齐家故作惊讶地喊道， 呀，原来你不知道啊，我还以为南京城的古玩界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呢。 说着齐家看了一眼苏正， 自从苏老先生的海怡会成立以来，原本的市场格局就被打破了，因为海怡会屡立奇功，引起了文物管理部门的重视和支持，所以苏老先生的生意才会越做越大。 相反，我们这位神秘的苏大老板的家业却是不断缩减。 齐小姐，你的钱没有白花，你的调查报告很详细，真实度也很高。没错，这些年来我名下的生意是没有那个老匹夫好，不过我并不担心，他这个年纪还能活几年呢？没了他，又有谁是我的对手？ 听起来，他似乎对苏星海怀有恨意，而且很深。不知道苏家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。 齐家一听，笑了：“这话就太言不由衷了吧？我看苏老先生的身体还很健硕，毕竟是戎马孔宠一生的人，再活个十年八年不成问题吧？真等到那个时候，苏大先生，您恐怕连翻身的机会都没有了吧？” 那你又能怎么样？ 苏星海欠我爷爷一条命，你帮我找到宝藏，我就让他离开南京城。 苏正将信将疑地问：“ 那老匹夫会轻易答应你？”“ 哼，他会答应。”因为这件事他没得选。 苏正盯着齐家看了很久，像是在判断齐家所说的话可信度有多高。 我是觉得这个女人越来越可怕，她藏了太多手，果然用外表来判断一个人是最愚蠢的行为。 沉默了一会儿，苏正忽然问道：“ 齐小姐，你到底想要什么？”“ 锁。”“你在你名下的店里放了这么多锁，无疑就是一个信号，表示你有锁，而你需要钥匙。” 说到这儿，齐家转过来看着我笑道：“ 我们各取所需，不就是最好的结果吗？” 我没有回应，倒是苏正哑然失笑：“ 锁？你以为你们有钥匙，再找到锁就行了？你们说的钥匙，我也有一条。” 一盏失落500多年的琉璃佛灯，一个曾改变国家历史的终极秘密，南京古董三大家族的兴衰与变迁之中，居然暗含着关于国宝的明争暗斗，更包藏着人性的起伏纷争。真假佛灯，赝品走私，机关算尽，江湖险恶，在黑吃黑局中局的背后，是一个围绕着国宝的更大的阴谋，而在这阴谋之中，更是一个深藏着曾经左右国家历史的终极秘密。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小说《古玩生死局》，作者施浩，本书已由化学工业出版社出版，演播满超，编辑张璐。 胡闹来到老贾家中，却发现他家里被砸得乱七八糟，人也不见了。苏正提醒胡闹要小心，并提出要胡闹去找一本古籍。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。 明代大报恩寺琉璃佛灯重新现世，却有意外被盗，而在搜寻过程中，居然又出现了另一盏佛灯，孰真孰假？年轻气盛的业内小贩，和蔼可亲的古董界大腕儿，美丽智慧的女鉴定师，号称故人之后的中年男子，一干人物悉数粉墨登场，人性复杂沉浮，小人物的身世之谜竟掀起了历史骇浪。琉璃古灯，地下佛宫，百年宝藏，引得金陵城各界震动，一个古董贩子竟掌握关键。围绕古董的这一系列恩恩怨怨，罪过不在器物，而在人心。 小说《古玩生死局》，